感觉我自己有点小。 日本那边我觉得比较远，我那边唱的特别多。跟那边那边就差不多。 我们看十三页，十三页最下面的问题， 好，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同学有听懂的话，哈，应该这三个问题是可以辨别出来。十三页的花号一，好，第一个问题，再审诉状未表明再审理由者，法院得否命为补证？好，你要先界定哦，它是第一关还是第二关的问题？没有表明再审理由，这个是陈述的欠缺嘛？好，所以它是第一关，第一关没有过。好，那第一关没有过，这是不合法。不合法的话就是要裁定驳回。好，那要不要命补证，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用给他机会嘛。好，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就地程序啊。好，就在我们刚才第十页的最下面那些实务见解嘛。好，所以同学注明在第十页最下面就好了，他是不用命补证，直接驳回。好，所以再审一定比第三审还要严格。再来第二个问题，再审诉状未表明再审理由，如不得补证或者是命补证而不遵行，法院该如何裁判？好，那未表明就是不合法，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是裁定驳回嘛。好，所以一跟二级都很简单，虽然用的是504条的第一项。好，504第一项它是裁定驳回。第三，已于再审诉状表明原确定判决诸多违背民法之处，他所引用证人丙的证言也是虚伪陈述，这个算不算合法表明再审事由？这同学应该会嘛，你就圈诸多，然后虚伪陈述，虚伪他没有讲怎么样虚伪嘛，对，哪一个地方虚伪，因为这个丙的证言可能讲了一大堆啊。好，那到底是哪一句话哪一段落好虚伪都没有具体，所以像什么诸多违背民法没有指明是民法哪一个条文具体条文，然后也没有讲说丙的证言是如何的虚伪，哪一个部分虚伪，好，提出相关的证据，所以这个都算是未具体表明。好，所以它都算是不合法。那不合法的话也是504第一项裁定驳回。这三个题目比较简单，好，所以我们要再补充一个14页的问题。14页的上面第一个状况，好，如果这个原告再审原告啊，他主张好根据民事诉讼法496条第一项第一款，就是适用法规前有错误，要提起再审之诉，主张原确定判决违背民事诉讼法222条的规定。好，请问同学，这个第一点是算不算合法？那去想哦，那算不算合法？就是说它有没有具体嘛，好，有没有具体。好，那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其实你要包含原判决的哪一个部分，然后哪一个段落认定的部分，然后是违反什么样的法规范嘛，就好像我们那时候上诉第三审学过的判决违背法令，你要抓左边的判决跟右边的法令嘛，好，这两块都要具体特定，然后才算是合法的表明。那这边也是一样哦，像这个题目第一点它就只有讲好，它是违反民事诉讼法222条，这是自由侵权条没有错，可是到底是原确定判决的哪一个部分没有讲嘛。好，所以你要抓的是那个原确定判决，你可以把那地方用蓝线画起来，原确定判决未具体，好，没有讲说是哪一个部分，然后如何违反222条，所以这个第一点算是未具体。那你要记得未具体表明就等于未表明嘛，对不对？前面是不是这样讲，未具体表明就等于未表明，未表明就是什么不合法嘛，所以是第一关没有过。好，结论就是裁定驳回504的第一项。未具体表明等于未表明，好，就等于不合法，所以是裁定驳回。再来第二点， 第一民事诉讼法496第一项第一款抵债审适用法规型有错误，主张原确定判决中被告已经承认他所开立的票据为真正，原审没有根据279第一项，好，就是那个自认啊，这我们之前学过嘛，279第一项自认的规范，认定发票原因的借款事实存在。这个案例好，就跟之后下面的题目，好，后面的题目是类似的，所以说我们要先讨论一下它里面的一些重要逻辑。它的本案标的是借款债权，所以当初本案的标的是甲对乙的借款，然后呢，甲主张，好，他为了这个乙为了清偿借款而发票，有一张本票，那后来乙也承认有发票，好，就承认票据真正，好，那现在这个题目呢，讲的问题是，好，这个甲后来就败诉了，败诉确定，那现在甲他想要提再审，想要提再审，然后甲主张的是用496第一项第一款适用法规型有错误，他主张的问题是在于这一句话，就过去乙曾经承认票据为真正，他说当初的那个第二审判决，好，第二审法院他说这个地方叫做自认嘛，好，乙承认票据为真正，其实如果这样看起来，光这句话，只看这句话算是自认哦，可是他只有自认什么，他只有自认票据真正，他有没有自认借款存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只是针对票据真正有自认，但是针对借款债权，好，借款没有自认嘛，没有承认，这两个不一样，好，但是呢，这个甲就说，哦，当初那个确定判决的法院好并没有去采用乙的自认，好，他说你看乙有自认嘛，所以你是本来应该是用279第一项因乙之为真，好，就你法院一定要认定说，哦，乙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结果你应适用而未适用，所以就具备496第一项第一款这个再审事由，这样了解吗？这甲的意思，好，就是说当初那个确定判决法院人家有都自认你应该用279第一项，结果你没有用嘛，好，所以算是适用法规型有错误，好，请问同学，你就照我们那三个关卡来走，好，合法要件再审事由本案审理，所以你要先过第一关，好，第一关你要先看涉及到再审理由，你要先想它再审理由表明是否合法嘛，那合法标合法表明包含说他要讲，然后也要包含说有具体嘛，所以你回到讲义上，好，那个第二点，好，第二点的题目他有说原确定判决中的哪一块就是被告已经承认那个票据为真正，这是事实的部分嘛，就判决中好有关的部分，然后原审没有依279第一项认定借款事实存在，这个是适用法令行有错误的问题嘛，所以它两边都有哦，好，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判决违背法令嘛，你要抓判决跟法令嘛，好，两边都要具体特定，所以第二点的第二行第一句话，被告已承认该开立的这个票据为真正，这个就是原判决的内容，好，涉及到内容有具体，然后呢后面两句话是违反什么样的法令嘛，好，也有具体，所以这个算是都有具体表明，所以第二题这个是有具体，包含原判决的内容，就是第二行的第一句话， 也包含他适用法规性有错误那个法规违反的法规都有具体表明。好，那只要有具体，这个就算是合法，合法表明，所以第一关就过了，第一关就过了，第一关过了，再到第二关，再审事由。所以这个是第一关合法要件的问题，第二关才是再审理由是否真的有存在，好，是否真的成立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到第二关，第二关再审事由，请问同学有没有具备？那再审事由有一个技巧哦，同学你要先抓是哪一款，然后把那一款的要件放上来，就像三段论法的解法一样，就你大前提要先出现，好，就那个法规范你要先出现。所以这个题目它是用哪一款？它用496第一项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你就把大前提放上来。那496第一项第一款，如果我只有写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这样够不够？不够哦，你要记得它是相对还是绝对？相对嘛，对，因为范围很大嘛，你就不要死背啊，因为范围很大，所以一定是相对，要限缩，所以要加上第二关因果关系的要件，就是要足以动摇胜败。好，这个是大前提，再来小前提，套用本题事实。第一个，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本题的情况叫做因适用279而未适用，因适用279，因适用法规而未适用，这个叫做消极不适用。消极不适用算不算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考什么？是自己起心嘛，对，考刚才我们补充在那个法条上面的啊。所以这个消极不适用，根据大法官解释177号，消极不适用也算，也算哦。好，所以第一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就因适用279而未适用，消极不适用也算，所以第一关有过。再来第二关，第二关才是它的重点。这个题目虽然它看起来是有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但是会不会动摇胜败？我们之前讲过，纵使那一张票据是真的，那对于借款来说，票据永远都不是直接证据嘛，对不对？它只是间接事项啊，因为票据是无因性嘛，它并不能直接证明那个借款事实是存在的。所以你要看票据，你要比对哦，票据真正之与借款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说票据纵使是真的，之与借款债权也只是间接证据，它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借款事实存在。所以纵使这个法院好，纵使他用了279第一项好认定这个票据是真的，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也不会动摇借款债权的胜败嘛，因为本案是借款债权，不是票款债权嘛。好，所以这里第二关没有过。所以第二关的部分不具备因果关系，好，是因为纵使本票真正，也不足以证明借款存在。好，所以第二关没有过。好，第二关没有过，它没有因果关系，所以结论是不能使用496第一项第一款，这个不能用，所以第二关没过。 好，所以假设这个题目呢，它就只有一个再审事由，好，就是决策立项第一关。那请问你最后法官要怎么办？裁定驳回还是判决驳回？判决驳回嘛，啊，因为再审事由对于实务通缩来讲，哦，它是诉讼标的的层级，所以最后呢，你就是判决驳回再审之诉。所以同学有了概念之后，你再来看下面这个题目就会比较容易，不然如果你没有概念直接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很难。好，现在这个题目算是出得很好，因为他把再审这边所有的问题全部凑在一起了，好，就几乎相关的问题都有考到。甲主张以只有票面金额160万元的支票向他借款，那后来没有清偿，所以诉请以返还借款。好，同学你上到最后应该都要很熟练了嘛。好，只要刚刚题目出现诉请、诉求、请求这种字眼，都要记得先把客体挑出来，好，所以要很清楚他的审判对象范围是什么。那他的诉讼标的是借款债权，好，那以就承认支票为真证。好，因为前面呢原告他的诉讼标的虽然是借款，但是他有提到一个支票，好，支票的部分嘛，所以这也算是他的攻防方法。那也就承认支票真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只有自认支票真证，没有自认借款存在。好，虽然后面说否认借得借款，所以借款部分是没有自认的。假说借款当时有一个借据但找不到，好，那当时有个见证人丙，但是丙呢通气中不见了，那一二审法院说甲的主张好不能证明，所以甲就败诉。甲在79年5月10日收受第二审判决，13日上诉，出现日期就稍微注意一下嘛，对，这才3天，对，这一定合法，好，这也没有问题。第三审法院以甲的诉讼上诉无理由，在同年6月10日判决驳回上诉，于同年月20日送达判决于2兆。好，同学你要注意哦，这是第几审的判决？第三审。第三审的判决什么时候确定？宣判就确定了嘛，对不对？所以是6月10号就确定了哦。那6月10号确定什么时候起算再审期间？我刚才讲过，第三审判决你要从送达才能起算嘛，所以你要从6月20号才可以起算，所以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好，那甲在7月1日先向第二审法院声明不服，也是一样哦，纵使他的对象是第二审确定判决，但我刚才讲过三个会同时确定嘛，好，虽然也是算法都是一样，要从6月20号才开始起算。那他讲确定判决违法，请求准许一个月内补正再审事由，然后在7月25日补正。好，所以这里有考点，对不对？他说我想要补再审事由，同学你要先讲哦，准许补正再审事由，请求准许补正再审事由，这里如果法官收到了要不要理他？不用理他嘛，我们刚才说就直接驳回就好了嘛，对，只要你没有具备再审事由都是全部驳回，好，就直接驳回就好。可是呢当事人他就赶在7月25日补正，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之前提过的一些问题，合法要件的补正，只要你在这个程序还在以前，补正都来得及嘛，对，实务概念都是一贯的哦。好，所以只要是涉及到合法要件的补正的问题，只要在这个程序还在以前都来得及补，程序如果不在被驳回了就来不及了。好，那这里因为这个程序还在嘛，所以这个补正是有效的。好，那主张第一个，确定判决致乙的自认不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所以你要很清楚他用哪一款，496第1项第1款。好，这个括号也是用496第1项第1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他说应该适用279，结果没有适用，括号2 提出借据还有丙出具的证明书，说借据在六月五日大清扫时找到，丙现在羁押在看守所，算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496D(13)，所以他主张两款，好，第一款跟十三款。好，发现，什么叫发现？已存在未提出，一定要是证物，而且是绝对还是相对在审视由，相对嘛，对不对？必须要左受较有利的裁判为限，所以那个大前提一定要把它记熟，好，你就套他的要件就好了。好，那就问你，法院对于甲的再审之处该如何裁判？所以同学，你审完题就会发现那个问题点其实还蛮多的，好，就有程序上的事项，也有再审理由的部分。好，那我们要怎么写？你要照层次来写哦，好，所以就不要东写一个西写一个，我们还是照整个再审审理的步骤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讨论合法要件的部分。那合法要件包含期间管辖城市期间，他没有考到管辖，好，他有考到的呢是期间，还有一个是古镇再审理由的问题，好，所以一个是期间，一个是城市。那期间的部分，好，就刚才讲的6月10号确定，但是要从6月20号起算，它是6月10号确定，但是呢你要从6月20号送达起算，因为它是送达前就确定了，所以我们从6月20号一直起算，好，所以算到7月20号，那他在7月1日提起，所以这个合法。好，起算算到7月20号，所以呢他的7月1号提起是合法。第二个问题，合法要件的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再审书状，好，就是程式的问题。那有考到的同学就要点一下哦。好，纵使我们说他后来补正是合法，但前面你还是要提一下。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有考到的就要提。好，只要是没有表明再审事由，都是不用面补证，直接驳回。这个是同学第一个要提到的重点。再来第二个，他在7月25日补题，好，补题补证，这个呢因为程序还在嘛，好，所以他7月25日补，因为呢还没有被驳回，所以这个补证还算有效。所以第一关合法要件的部分，这个就算有过关。再来第二关，第二关就是到了再审事由的审查。 好，那再审事由呢，我们刚才看起来好，它是主张了两组，好，就如果以496D 项的款来算的话，应该是有两个嘛，第一个是第一款，好，另外一个第二个是13款，所以我们就用法条来区分。好，所以第一个它主张的是496第一项第一款，适用法规型有错误，所以我们先把大前提亮出来，适用法规型有错误。然后呢，它是相对再审事由，所以要有因果关系。然后另外，适用法规型有错误，根据4/177消极不适用也算。好，这个都算是大前提的一块嘛，就是法规范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它的诉讼标的是借款债权，然后它主张的是针对票据的部分以承认支票真正，就是我们刚才上面的问题嘛。好，是一样的案例背景，所以一样哦，你就要套用它。好，第一关，适用法规型有错误，就原审判决好，应适用民诉279而未适用，这个算是适用法规型有错误，好，因为它算是消极不适用嘛，所以第一关有过。但是呢，第二关，好，就刚才说的，就是支票真正不足以证明借款，所以第二关没有过，好，不会动摇这个借款债权的胜败，所以结论，这个496D 项第一款是不能主张。再来，第二个再审事由，第二个他主张496号第一项第13款，那一样我们把大前提亮出来，13款的重点它一定要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发现指的是之前已经存在而未提出，好，不管原因为何，只要当初你拿不出来，没有拿出来，这就算。好，这4355，然后呢，证物，而且它是相对再审事由，所以要有因果关系。那我们就来套用这个题目。第一个部分哈是借据，第二个部分是见证人丙。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借据的部分。这个借据算不算是之前已经存在未提出？没有错嘛。这个题目就讲啊，这个借据之前就在了，只是本来找不到，后来大清扫才找到。好，所以这个借据是后来大清扫才找到，所以这一关有过。再来第二关，借据算不算证物？是嘛？对，它是文书作为证据方法书证啊。好，书证是证物的一种嘛，这个算。再来，找到借据会不会动摇胜败？它的本案标的是借款债权嘛， 好，那本来借据就是借款债权的直接证据嘛，好，所以这个会动摇胜败哦。这个借据，好，足证借款存在。所以是有因果关系，好，所以结论我们可以用借据这个部分主张四九六第一项第十三款提起再审之诉，这个有再审事由。那另外他还主张见证人丙，好，就当天那一次这个借款的见证人，好，那见证人好算不算发现？本来通气中嘛，诉讼中通气中，然后确定后才羁押嘛，好，才收押，但是后来收押找到了，这个也算发现，好，就当时已经存在然后拿不出来，好，因为他在通气中嘛，然后现在收押才找得到人，但是他是人啊，他不是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证人不是证物啊，这个是人证，就不是证物。好，所以结论这个不行，所以证人丙的部分是不能提再审。好，那代表你看这个结论是第二关有过，好，因为这个借据我们可以使用四九六第一项第十三款嘛，好，所以第二关有过，有再审事由，所以到第三关本案的审理。那本案审理本身其实不是这个老师的重点啊，好，因为题目其实没有考点是落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写完整哦，好，就让老师知道说，哦，整个步骤我是很清楚的，所以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就最后本案的审理，好，看这个再审法院他认为再审有理由还是无理由，你就告诉他最后怎么做就好了。好，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就是废弃然后改判，那如果无理由的话，好，无理由就是判决驳回他的再审之诉。所以这个题目算是比较完整啊，好，就它考点很多都有出现，然后但是对同学来说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考点有没有全部都挑完整，然后呢你的时间的掌控好有没有符合那个考试的时间范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考点的掌握跟时间的掌握是最重要的。再来请同学看15页，15页这个表，再审之诉跟上诉，好，这个比较，那我只提醒同学一个，好，比较重要的地方你要注意第六点，第六点，好，这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讲过理由书的补证，好，就如果我没有提理由书的话，那法院到底最后要怎么处理，上诉第二审能不能以此为由驳回，绝对不行哦，但是你还是要先命补证，好，所以要注意是应先命补证，一定要先命补证，不补证的话是不能直接驳回，这是444条之一嘛，啊，44之一，就无论如何你上诉第二审是不能以此为由去裁定驳回他的上诉， 但是第三者就不一样了。好，那个471条的规定，你有一个20天补提理由书的期间，但是过期了，那就直接驳回了。好，只要过这20天就直接驳回。再来右边再审，再审的话我们刚才学过最严格，好，就不用命补证，通通直接裁定驳回。那我们这边讲的是得禁予裁定驳回哦，如果法官命补证行不行？也可以啊，其实也可以，所以就看法官人好不好啊。好，所以如果法官人好，就是叫你补证，好，给你机会。那法官如果直接驳回是不算违背法令，好，所以这只是讲说这不算违背法令。如果你命补证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好，还算是合法的。来16页的问题，甲诉请乙拆屋还地，经第一审法院判败诉，甲上诉第二审，如经第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甲再据以向第三审法院上诉，第三审法院说甲的上诉未以违背法令为由上诉不合法，所以裁定驳回上诉而确定。好，所以那是第三审最后下一个裁定。那甲对于第三审法院的这个裁定，以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足证上诉合法为由申请再审，这个时候是由哪一审的法院来管辖？好，同学你先抓好，它是叫申请再审嘛，对不对？因为它的对象是一个第三审的确定裁定嘛，所以这个措辞是对的。那申请再审一出现，你就要想它的体系是什么？要透过507去准用嘛，对不对？因为申请再审要透过507去架桥，所以他的再审事由是什么？你在旁边标记，他是主张倒数第二行哦，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所以旁边就注明一下507496第一项第13款。好，507准用496第一项第13款，有没有涉及到认定事实？有嘛，对不对？你要先抓的感觉哦，因为它是未经斟酌的证物啊。好，所以这个是有涉及到认定事实的部分。好，这个再审是有。好，那最后的考点是落在哪边？我要来申请再审，那是管辖法院是哪一间？所以同学你就要透过507去准用再审那边管辖的规范嘛，所以要透过507去准用499。好，所以同学复习一下，499的结构是什么？它的结构你要熟练才知道这个它有争议问题，好，你才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499的第一项是原则嘛，就是原法院。那第二项呢，我是一次针对不同省不同省级的部分，好，提再审，然后原则上好是由这个上级法院嘛。那我讲弹书，弹书的部分是好，如果有涉及到认定事实的部分，那就不能交给第三审法院管，好，因为它是法律审，所以说事实的部分呢，就由这个第二审法院处理。这个是499本身的结构。好，所以同学这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好针对第三审的确定裁定要申请再审，那你觉得他要用准用第一项还是准用第二项？有没有争议的空间？如果说若照原则，因为这个题目我没有一次针对不同省的裁定去申请再审嘛，对，没有啊，这没有这个情况，所以应该是没有第二项的前提，应该是回到第一项才对。可是你会觉得怪怪的，因为他的申请再审事由是涉及到事实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看哦，涉及到事实的部分应该好像法律审不能管，所以应该是第二审才能够处理，所以这里就有争议的空间哦。好，所以假说是实务见解，实务见解认为应该要用507，我先讲他的结论，他用507准用499的第一项。好，理由是因为他没有针对 不同审的部分一并申请再审。没有针对不同省级并申请，好，所以呢，这也是不适用第二项。那另外有反对说，好，反对说的见解是认为，透过507去准用499第二项但书，所以他抓的是因为他的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的事由有涉及到认定事实。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第三审可以管辖的范围。好，所以呢，实务见解哈，最后认定还是由第三审法院来处理，好，因为毕竟还是回到第一项原则的情况。那另外哈，同学你可以参考16页的最下面有一个判例，好，71年台生132号判例，就第一行，他说当事人上诉第三审是否合法，他是本院就是最高法院嘛，好，指的就是第三审法院，最高法院因依职权调查的事项，所以他认为这个时候要透过507准用499前段，因为那是旧法，71年那时候的法条，就是现在的第一项，好，他讲第三行那个前段是499的第一项，然后专属最高法院管辖，好，所以实务见解采的就是第一说，好，要由第三审法院来处理。再来第二题，第二题，丙在88年间诉请丁返还借款95万，那123审判决确定，好，都是丙败诉，丙在服辩期间的88年12月7日对这个判决以发现为判决基础的证物是伪造为由，向原第二审法院提再审，那这个再审第二审法院在89年的2月15日以丙所提的再审之诉无理由判决驳回丙的再审之诉，那丙就该判决能不能上诉第三审，好，这个涉及到466的问题啊，我先稍微画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好，它会涉及到我们466条，就之前在讲上诉第三审，好，那上诉第三审如果遇到财产权的案件，你的门槛必须要超过150万嘛，好，这是从91年的2月8号以后司法院改的，在之前是100万，可是其实在之前有再早的一个修正，好，就是89年的2月11号，之前还有一次因为跟这题目有关，所以我稍微提一下，但这不是我们重点哦。好，我们的重点是要讲，如果金额有变动，466的金额如果有变动，那你要抓哪一段时间的好标准？ 那这个题目它的第二审再审判决啊，是89年2月15号做出来的。他的诉讼标的本身价额好是95万，好，所以他就是考你两个观念。好，第一个观念是再审判决做出来之后能不能上诉第三审，跟我们以前学的一般判决上诉第三审的要件一不一样，这第一个问题。好，就再审判决做出来之后，第二审判决做出来之后要上诉第三审要件跟以前学的一不一样。第二个问题，如果一样的话，那我们就遇到一个上诉利益的判断嘛。好，就466条的限制。那像这里当他修法金额有变动的时候，我要抓哪个时间点作为我466的标准，这是第二个考点。好，那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审再审判决做出来之后，你觉得他跟一般的第二审判决上诉第三审的要件一不一样？都一样啊，因为我刚才说什么叫再审，再审就是前程序的再开跟续行嘛，对不对？等于说我第二审本来门关起来了，那我现在再打开，然后最后做出来判决就跟一般的第二审性质是一样的哦。所以这里第二审既然再审，所以做出来的判决，好，你要上诉第三审，它的要件就等同一般案件，好，就一般第二审判决上诉第三审的要件都一样，因为它是前程序的再开跟续行。好，所以第二审判决性质、再审判决性质其实跟一般第二审判决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同学就把要件放上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学的上诉第三审的要件有哪些？第一关，上诉利益。如果你是财产权要超过150万，第二关上诉理由，要主张判决违背法律。好，那因为是法律审，高度的专业性，所以是律师强制代理。第四关，好，为了避免上诉第三审太过泛滥，所以我们是采部分许可制。所以他一样要过这四个关卡。好，那我们第二个考点呢，就是锁定在这里，上诉利益的问题。上诉利益在466条，466。好，那466呢？这个金额，好，就我上面画的图，89年2月11号以前是90万，之后是100万，好，到了91年的2月8号再修改成150万。这个题目是在89年的2月15号做出来第二审再审判决，所以我要抓哪个时间点？好，我是要抓之前的时间点还是之后的时间点？好，怎么样来看？那这里是实务见解啦，实务见解说你都要，好，这466的金额假设未来假设再有变动的话，你都要抓第二审，你要看哦，一呀，少一个一，一第二审判决时的金额。你要看第二审判决当时的门槛来计算，好，就当作它的门槛。所以第二审判决当时，而且这个第二审判决根据实务的见解，包含第二审更审判决。所以像是我们以前学的，哦，上诉第三审再废弃返回更审，然后做出来新的第二审判决，假设遇到这种金额变动的情况，你要以第二审更审判决当时金额来看哦，就是要以最后一个第二审来看就对了。好，其实就简单讲，就是以最后一个第二审判决当时当下的金额，好，门槛 作为他的标准。那也包含更审跟再审判决，像我们这个题目就是再审，含第二审更审判决或者是第二审再审判决当时的门槛来计算。所以这个题目同学，你的门槛你要抓90还是100还是150？它是89年2月15号，所以那时候是100万嘛，所以那个时候的门槛你就要算成是100万。它的本案金额是95万，所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不得上诉第三审的。好，所以要抓第二审判决当时是100万，所以这个题目要抓100万。好，所以本题的情况，466条的门槛是100万，所以呢它的门槛没有过。好，所以是不得上诉第三审。好，那再审我们就讲完，再来请同学看17页第三人撤销诉讼。第三人撤销诉讼，好，其实重点很集中，好，它并不算是一个有很广泛考点的一个问题，它考点非常集中。那它的制度因为是邱老师的嘛，好，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邱老师的说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507-1，92年的新法，由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不能提出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攻防方法者，得以两造作为共同被告，对于确定终局判决提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对他不利部分的判决，但依循其他法定程序请求救济者不在此限。所以同学你看完应该会有个感觉，它的要件非常多，对，就是比一般的程序来讲的话，要件卡得很多。第一个要件，好，你要提诉的主体一定要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好，那这个要件同学应该觉得似曾相似嘛，好像58条第一项参加人的要件看起来是一样的，67条之1职权通知的对象看起来是一样的嘛。好，但是呢我们之前提过，它其实里面的关卡是不一样，里面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第三人是一样的啦，好，第三人都是非刑事嘛，好，只要不是刑事当事人就算是我们这边讲的第三人。那至于那个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就会跟前面的58条67条其实是不同的，好，那个范围就不一样。第二个要件，必须要非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至未参加诉讼，然后没有提出足以影响判决的攻防方法者。其实这一段讲的呢，就是说他没有受到事前的程序保障，好，没有享受到事前的程序保障，他没有来参与过这个程序。所以以邱老师的想法，既然你没有享受事前的程序保障，那我就要再给你事后的程序保障嘛，好，就要对你好，这个是着眼在第三人程序保障的部分。那第三个要件就是你要以当初判决的两造双方作为你的共同被告提一个撤销之诉，所以它一定是共同诉讼，好，因为要以两造双方作为你的共同被告，所以它一定是共同被告的结构。那我们就要讨论它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好，那这个共同被告他们的诉讼行为呢，你要用哪个条文来判断。好，但书最后一个要件， 但书代表，好，你一定要是没路可走了，好，就你要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比如说你不能去走什么强制执行法上面的规定了，好，或其他程序都不行走了，那你才能够使用第三人撤销诉讼。所以这个要件限制的非常多，都是因为它的对象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判决。好，那已经确定的判决，我们说特别重视确定判决安定性的维护嘛，所以那个限制你就要记得尽量去限缩范围，好，避免过度危害它的安定性。再来507-2，管辖法院。第三人撤销之诉，它是专属原法院，好，就是专属原来的法院。这个跟499同学你可以做个对照哦，有点像啊，但又有点不像。好，第一项看起来是类似的，好，第一项都是回到原法院。第二项，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为的判决合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指对上级法院所为的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者，专属原第二审法院管辖；未经第二审法院判决者，专属原第一审法院管辖。所以第二项的意思是说，我一次针对不同省级的部分提撤销之诉，好，或者是只对上级法院提，其实重点是只要它有涉及到事实的部分，好，就一定是由四审法院管辖。那同学就要想，第三人撤销诉讼会不会一定涉及到事实？当第三人跳过来主张，哎，你们的判决有问题，一定是主张自己的权利嘛？对，他不会为别人主张权利嘛？所以既然是主张第三人自己的权利，必定涉及到事实。好，所以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有个感觉，他一定会涉及到事实哦，因为是第三人要主张自己的部分嘛，好，主张哦，你们判决对我不利，所以他必定涉及到事实，所以他不会由最高法院管。好，所以我们第二项你就下一个结论就好。第二项讲的情况，比如说你对省级不同的法院提，他一定是专属最后事实审法院，最后事实审。所以看你这个案子到哪一边，好，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三级三审打完，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第二审法院管，那如果是第一审就确定就结束了，那就是由第一审法院管，好，就是最后事实审法院处理，因为它一定会涉及到事实。再来507-4，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有理由者，因撤销原确定终局判决对该第三人不利部分，然后依第三人的声明必要时在撤销范围内为变更原判决的动作。好，所以如果有理由的话就是撤销然后改判嘛，好，撤销然后改判，那你要注意哦，他也是要在范围之内，要依第三人的声明，所以这里也会受到处分权逐一的限制，都是一样。然后另外507-5，它就透过法条去准用再审。好，那我们这边同学在学的时候呢，你还是要锁定在邱彦公老师的考点。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讲义的17页，它的法理。17页的第二大点，这个是修法理由讲的。好，然后第三点是邱老师讲的，那其实都差不多，只是表面上的说法看起来有一点不同，好，但其实法理都一样。第二大点，为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好，就特定类型的事件，他说有时候要扩张判决效力给予诉讼外的第三人。好，同学你看完这一段，你要想到哪一个条文，什么样的条文规范判决效力，确定判决效力会扩张给予当事人以外之人，401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法，这个地方其实在讲的法条就是401哦，他在讲401，所以你要反过来学。好，401的立法目的何在？为什么我可以让这个既判例扩张给予本来不是当事人之人？因为第一句话嘛，就是因为第一句话，为了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所以我让这个确定判决效力会给予非当事人之人，让他们都不能再讲话嘛，对不对？他们会受到既判所及，他们就不能再起诉争执啊。好，所以是为了纷争一次解决的概念。好，但是你让判决效力给予这些诉外人，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不公平的情况，好，可能会是一种突袭，一种侵害， 所以就变成我们在想配套措施。那配套措施就是包含第三人的事前程序保障跟事后的程序保障。好，这个以前我们就提过了，事前的程序保障在67条之一，好，叫做法院的职权通知的动作。好，这是邱老师的重点。那事后程序保障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如果这个第三人他没有享受事前的程序保障，那我要为了万全起见，好，所以再给他一个事后的程序保障，叫做第三人撤销诉讼。所以他的法理简单的讲就是保障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好，所以就抓他的重点就好了，就是第二段的第三行最后，为了贯彻程序权保障的要求，尤其是在第三人的部分，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制度的产生。那下面第三大点，好，这邱老师的讲法其实都一样，好，只是邱老师讲的比较好听，好，他包装的比较好看。像第一个，统一解决纷争跟程序保障的恶律背反。好，你看他说这两个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第一个叫统一解决纷争，就是在讲哪个条文？401嘛，就是刚才上面的第一段嘛。好，他讲的401，我为了让纷争一次解决，避免纷争再燃，好，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401这个制度，可是也可能会对第三人造成侵害，所以这两个是冲突的关系嘛。那冲突的关系需要调整，调整的方法就是下面第二点，事前的程序保障跟事后的程序保障要平衡追求，好，就是67条之一跟507之一，你要尽量去保护这个第三人他的程序主体权，好，不能对他造成一种侵害，所以其实讲的是一样的部分。好，所以看同学你要记哪一套。那当然如果考这边，我会比较建议用邱老师的比较漂亮啊，好，因为毕竟这个是他的制度嘛。再来18页，主体的问题，好，就是谁能够作为这个507之一提诉的主体，他必须要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个是法条告诉我们的。那第三的部分就是第一点，必须要是非刑事当事人。这个问题跟58条第一项跟67条之一是一样的嘛，对，我们那边的第三我们都说只要是非刑事即可嘛，好，只要不是刑事当事人就好，这个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第二点，好，第二点在解释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怎么判断。好，那讲义上的第二小点说必须要是受前程序判决效力所及之人，也就是说像是401，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401，受这个401判决效力所及之人就算是我们这边有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好，那同学你在第二点前面注明一下，这个是实务通说的见解，尤其实务啦，好，就以实务为代表，但是不是邱老师的哦，是实务见解。那如果只看实务见解，好，同学你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之前学过58条67条之一那个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怎么判断，这我们以前学过啊，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好，我们那时候请同学你可以记实务见解嘛，好，一定要是当事人败诉，然后这个第三人在法律上将受不利而言，然后那时候我们讲有三种人，第一个判决效力所及之人，第二个反射效力所及之人，第三个是第三人在诉讼标的上有权利。那我们现在哈，507之一只有这个，若照实务见解只剩这一个判决效力所及之人，那另外两个都不能用。 如果同学还记得哈，我们应该是在前面几堂课很前面啊就有讲过，这个是事前跟事后程序保障的不同的法理需求。好像事前的程序保障像六七条之一，它是在诉讼中嘛，所以诉讼中我们会敞开大门啊，好，就让这个第三赶快过来，好，参与这个程序。不管你是要用参加还是用追加还是用其他的方法，好，来保障你的权利，反正就是尽量来，因为那时候别人的判决还没有确定嘛，好，那诉讼中的状态。但是如果今天人家的判决已经确定了，他已经有一个既判例在那边，你就必须要去尊重他的安定性，所以这个507G 的范围就要限缩，好，所以他就只说成第一个状况，好，必须要是受判决效力所及之人才可以提诉，其他两种就不行。好，那下面括号一就是实务见解，好，原则上必须要是原判决固有效力所及之人，固有效力讲的就是既判例，好，所以代表性条文就是401。那附随效力的话，像征联效啊、反射效啊、参加效力，这个通通不能算，好，都不是507G 的范围。再来括号二，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好，指的是必须要没有机会参与这个确定判决作成，才算是好有法律上关系的主体，这个是邱老师的认定。所以括号这边同样记得哦，那个箭头你可以注明邱，这个是邱老师的标准。刚才上面的第二点是实务见解嘛，好，要收401所及之人，这是实务见解。邱老师说不能那么僵化，好，就是说你不能只看401，你要看个案去做判断，只要这个第三人已经享受事前的程序保障，就不会再给他事后的程序保障，一定要是没有享受事前的程序保障才可以再送给他事后的程序保障，好，这是邱老师的标准，所以要个案去判断。像下面的圈圈一号，如果之前同学学的都还记得，这个应该都很简单，因为都是相同的概念。参加人有没有提诉资格？什么叫参加？我让你参与这个程序，所以已经给你事前的程序保障了嘛，对不对？所以既然参加人他已经有参与这个程序，已经享受事前的程序保障，就不会再给他事后的程序保障。好，就是黑色圈圈一的倒数那两行讲的就这样的观念，所以参加人是不能提诉的，好，不能用507G1。再来下面黑色圈圈二，诉讼遂行权授予人，欠缺原告事格。好，什么叫诉讼遂行权？就是诉讼实施权哦，他讲的就是诉讼实施权。那诉讼实施权授予人讲的就是我把我的诉讼实施权交给你，你来帮我打官司嘛，对不对？所以这讲的就是诉讼担当的情况，选定当事人的情况最具代表性。好，就我把我诉讼实施权交给你，好，你帮我打这个官司。所以像任意的诉讼担当，好，像选定当事人这种情况，就属于圈圈二讲的范围。好，那以前我们说过，那时候我请同学记一段话哦，邱老师认为选定行为就等于程序参与权的赋予，这句话很重要。这边也是一样的概念，他都认为选定行为就等同程序参与权的赋予，意思就是说自我负责啦。好，既然我把我的诉讼实施权交给你，好，你帮我打官司，那自然你对于这个人家帮你打官司的结果，不管胜败你都要全盘接受嘛，因为自己弃权啊，好，所以要自己负责。所以邱老师这也是一样的讲法，好，就是人家怎么样的结果你全部都要接受，所以你不能再来主张507G1，好，说我要撤销，这个都是不行的。好，19页，19页呢，我们要来讲它的共同诉讼的结构。 甲乙之间的确定判决，好，这个比第三人他来提诉，以及撤销之诉50741。好，那现在好，我们先看这个撤销诉讼的原告，当然是丙。好，原告是丙，然后被告呢，刚才法条说你要以本来那个诉讼的两造双方作为你的共同被告嘛，好，这个是合理的啊，因为我们说撤销的对象不是人嘛，对不对，是行为或东西嘛，在这个题目是判决嘛，那这个判决是存在在甲乙之间，所以这两个好，它是根据50741，它一定是作为共同被告。好，这是主体的部分，客体的部分，请问同学，诉讼标的怎么说？诉讼标的，它是形成之诉嘛，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撤销之诉，所以是原告的形成权。好，所以诉讼标的是丙的撤销权。好，所以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哦。甲乙好，他们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就会用到刚才讲的诉讼标的的概念。好，第一关，合一确定。所以第一关我们要看甲跟乙之间有没有同胜同败的要求。那以前我们学过，你要先看诉讼标的嘛。好，所以这个题目诉讼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形成之诉，所以是丙的诉讼法上的形成权。好，就是50741的撤销权。好，那既然诉讼标的是丙的撤销权，那就只有一个啊。好，虽然是同一个诉讼标的，诉讼标的共同，所以是虚，合一确定。那既然是虚合一确定，代表他们是必要共同诉讼，我们就还要到第二关。好，第二关是甲乙之间他们的诉讼实施权是共同享有还是分别享有。好，那诉讼实施权是共同享有还是分别享有，这个你就要回到法条。好，我们50741说你要以两造双方作为你的共同被告，所以这个算是依法律，这应该同学还记得吧。第二关，好，诉讼实施权共同享有，这个是看有没有依法律或依法理这数人必须一同起诉或一同被诉，当事人才适格。好，这适格的问题，那这里是50741，它是共同享有诉讼实施权。好，所以要记得要反过来记，他们的当事人适格是具有缺一不可的要求，少一个就是当事人不适格。所以结论，甲跟乙是哪一种共同诉讼？需合一确定，共同享有诉讼实施权，所以是固有必要。那他们之间就是用56条第一项定他们诉讼行为的效果。好，再来19页的最下面，好，第7大点，裁判的部分。这个第三人撤销诉讼跟一般诉讼都一样，好，都是程序优先实体审查，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要先看它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就裁定驳回。好，那如果合法再进入这个撤销之诉有无理由的判断，那如果无理由就判决驳回，它毕竟还是一个诉讼程序嘛。好，那有理由的话，就刚才法条上面写的撤销，然后去变更，好，去做一个改判。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好，然后礼拜一还有课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明天要上督促程序跟保全，好，这两个部分。 今天不是好像还有一次吗？ 昨天， 对，明天是最后一次还是倒数？ 倒数最后一次了吗？ 明天最后一次吗？ 骨骼好像是最后一次。 哦、oh, ，OK， 没错没错，其实那个是录影的，那个是他放的家事嘛，对。OK， 是明天这边是最后一次，对，因为我有这个计划，我只要去，你两天下去，好像一号去就行。哎，你等我下，我马上回来好不好？对对对对。